啦，咁啊仲有咩其他讲埋佢啦，快啲，系啦，埋尾啦，咁啊，有啲咩新作或者嚟紧啲乜嘢？黑色孤儿 系啦， 仲未死得断气喎，我哋谂住系咪？哇，咁啲猎杀星期一都玩完啦，系嘛？ 系 啊，点知都仲未玩完，仲有人继续即系挑战呢个神演技啊？边个咧？ 就 系系咪啊？呢个边个咧？赌王个女咧？阿何超仪咧？ 唔系， 系唔系啊？边个咧？边度先？边处嘅国家想再挑战先？嗱，今次又唔系荷里活咯， 系啦， 又唔系香港喎，边度？ 日本啊， 黑色孤儿啊，日本 系啦。 嗱，今次咧系讲到明咧，即系应该系俾正版权嘅，系拍一个日本版嘅黑色孤儿。 佢都写住 Orphan Black 嘅， 系啦，佢直情叫翻做 Orphan Black， 就唔知咩七个咩遗传子，唔知咩咁咗嘅。嗱，咁佢又好奇怪地喎，呢样嘢又似翻。猎杀星期一个佢是七个的讲佢。 是。 因为大家都知道黑色孤儿不止七个佢好多的。 嗯。 佢中间都死了好多个的。咁好啦咁佢但佢呢个故事线就会似返黑色孤儿嘅即係又係开始嗰陣讲佢好兜猫啊咁就见到有同自己一样样嘅人就跳轨跟住佢就萌生起呢想啊不如我用咗个身份嚟过活呢个人好似个份工都唔错咁样。 是 就咁样开始嘅，咁佢呢个应该佢系跟翻原本黑色孤儿嗰个剧本做嘅呢、這个就直系，咁边个做嘅？ 佢就咁叫佢做知英啫，我又唔见佢有姓有姓嘅。 系咁都系一个艺人啦，咁但系似乎呢位女士嘅演技就一般嘅啫，咁所以哇，大佬连农民新的女孩啊都挑战失败嘅一个角色，真系佢真系大胆啊，系啦。咁我覺得喂你日本啊都冇乜邊個做到喇喎我睇怕都起碼要天海遊戲啦嘛。 吓係囉。 係咪即係都女王的教室咁而家係咪做緊呢個 Thor 啊女神山入面正演緊呢個啊呢、這個乜鬼嘢呢 啊啊 ,Hela。 佢叫佢做咩女王啊地獄女王。 死亡女神。 死亡女神啊咁正演緊呢個啦、啊啊你啊快跪喊啦，叫阿雷神嚟啦，嗰个啦，咁好有即系霸气啊！咁我就话咦，点解雷神咪应该揾志田未来配翻呢个会 match 啲啊？ 啊，俾个盒啊， 系咯， 啊，同埋你话咩啊？洛基揾埋佢个 friend 啊？ 吓，呢个福田麻由子啊， 系， 即系揾翻当年嗰啲女王的教室嗰啲 cast 嗰啲人都系配啊，会 match 啲。系，但系嗰个桃太郎嗰个卡通版好睇啲啊。吓，咁 anyway， 咁啊，即系点解唔揾《天海游戏》之女，起码先有机会啊，可以做到啊？我觉得系嘛，即系要一人饰演咁多个唔同性格嘅自己，咁其实的确非常之困难嘅。即系如果大家嗱，我哋好奇怪，即系我哋讲黑色孤儿讲好耐，但系似乎即系唔系大家真系唔睇嘅，我发觉真系。 唔知啊，好似硬系。即是的美心肝去看的。 是的很奇怪但是真的做得很好的那個女主雖然不靚。可能她的問題就是她不靚、 啊。可能是的。那她现在不是就好像找個靚女做的嗎 有什麼用呢但 不知道啊。 如果她演得不好。 啊、 即其實最重要就是她演得好。 是 如果 你肯看啊你看回黑色孤兒啊你會 amazing 啊對她演技是覺得。 嗯、 啊。雖然她不靚。你到時你就睇故事啊，你唔會理佢靚唔靚嘅。係，咁你強行揾個靚女，咁其實只不過係著七件唔同嘅衫或者七個唔同髮型，呢、這個唔得㗎。因為佢原裝黑色孤兒咧，佢係可以一舉手一投足嗰個動靜咧，佢七個都唔同啊。係啊，呢下先係最難做，同埋呢啲動靜唔係話無面超人嗰啲咧，即、就、係、是、做啲好誇張嘅動作嗰啲咧，唔係嗰啲，係一啲佢真係。每一个人都会有讲嘢嘅时候唔同嘅一啲嘅特征嘅， 嗯， 可能呢个人佢会唔知点样喐个头嘅，或者佢啲手势讲嘢嗰阵会唔同嘅， 即系或者佢会 即系个 body language 啊，个 body language 会表现咗佢嗰个性格或者佢嗰个身份唔一样，佢可以做到咁微细， 嗯，系， 仲要佢哋係同台演出喎，即係同場喎。 係，即係 唔 係 話佢一場戲有一個身位係同場，自己又對住自己，或者甚至乎幾個一齊。咁你都感覺到佢幾個唔同人。咁你想象下女主角嘅演技幾犀利，都即係都抵佢攞艾美獎嘅。咁、 嗯、 所以呢、這個如果其他人要挑戰，真係唔係咁簡單嘅一件事咯，係咯。咁當然佢本身亦都有一定嘅語言嘅天才啦，所以佢可以用到唔同嘅口音講嘢。 哇！呢個都難㗎，真係。 嚇、啊！咁當然你做香港咁呢、這個咪台山話嘅咧，嗰、那個係福建、 啊那個、上海話啊嘛。 呢、這個上海口音啊講啊，即其實都係講緊廣東話嘅。嗯這個印度啊，咁啊唔知係咪要咁啦，咁但係實在好 amazing， 咁雖然你話再其他人挑戰我都，其實我都唔睇好㗎啦，係啊，成、 嗯、 件事係啊咁樣啦，咁而黑色孤兒佢亦都成日吹話呢會有劇場版㗎喎， 係電影版， 係啊，咁我都期待，不過我唔係好覺得會囉、 嗯、 我覺得唔會㗎啦，即係啦，咁啊咁不過而家就喺世界各地都陸續，即係叫做有人即係會攞翻呢個題材去即係叫做即係拍啲唔同嘅嘢，即係嗰兩套戲就冇唔係攞隻黑色孤兒，但係好明顯係因為黑色孤兒嘅影響而拍出嚟嘅，係、嗯、即係呢啲黑咩碟啊，即係一係，咪睇下啦，睇下呢套日本版點啦，幾時做啊？幾時做啊？ 日本版嗰個就要去到12月2日。 哦，咁即係都係今年就有㗎啦。 係啦。 哦，即係唔係下年，我記得12日咁都好快啫。哦，咁到時咪睇下點囉，係囉。 佢話 當然都 係 我哋真 係八集嘅。 expect 㗎啦，係囉。 係啦。 吓咩 有八集。 去八集就完㗎啦。 係啦。 哦。OK。我以為佢得七集添啊，七個嘛，一集死一個。 係。都差唔多啦。系最嬲尾嗰集系呢个咩？超级机人大战就吓、啊，全部人黐埋晒一齐。 唔系，如果八集其实佢讲唔到嘅，因为其实佢都几长嘅古仔。 我谂佢可能都系试下嘅啫，真系。 系嘛？ 系啊。 即系做一下，做一季先，即系做咗第一个故仔先。嗯。系咯。唉、哎，咁其实大家有兴趣揾翻到黑色孤儿睇下，好睇、 嗯。 有冇做过香港？ 到底有冇做过真係唔知喎，即係 到底有冇做过，有冇话咩， 即係聽呢個名就成日聽有人講啦，即係唔係淨我哋節目講啦，係咪咁都聽到外面有人講嘅，但係硬係 其實有冇做过 照計就好似又冇喎，上網查 我冇㗎、咁就唔緊要啦，你上網搵嚟睇呀，大把地方有得睇嘅， 係但係係囉，成日聽人講就講得多 啦，係咯，啊揾翻嚟睇啊，真係好鼓勵大家睇睇呢套，真係好嘢，係咩？起碼第一季做得好好嘅， 嗯， 第一季佢係現實啲嘅件事，即係佢越做越科幻嘅啫。前邊第一季反而好現實啲，你硬係覺得有啲唔知有啲咩政府陰謀啊，定係有啲咩人咁樣嘅啫。即係後來就怪啲嘅件事係咯，啲科技都開始奇怪啲。系，但第一季好正常嘅。 唔系，同埋呢套嘢系咪 Netflix 有播噶？ 唔知啊，唔清楚啦。 我见佢系喺 Netflix 嘅喎。 咁有都唔奇嘅。 啊。 咪今次你讲今次都日本戏？ 唔系，本身嗰套。 哦，系咩 Netflix 咩？咁我唔清楚。 吓、啊，我见到佢系。 有播唔奇啊 ，Netflix 都会有机会联播噶、啊，即系佢有播，唔系佢独家嘅。 吓、啊，咁可能香港啲人 有播啫， 喺 Netflix 有睇到咯。 唔知道啊，嗱咁大家睇啦嚇，唔多講嘅都好舊嘅嘢嚟嘅，我成日讚啊，不過大家冇人睇 嚇。咁同埋佢有四季又係幾長嘅，如果追曬就 唔係咁，你唔好睇後邊嗰啲啦，你睇下第一季先講啦。咁第一季個女主角都後生啲嘅，冇後屘咁婆乸嘅。 係。 搶。 嗯。咁好啊，呢套啊，系咯，大家睇下啦，又等下睇下日本版到底吓、啊、做唔做到啦？ 你唔得嘅啦，应该唔得嘅啦，我唔使啊，冇可能做得到嘅，即系连龙纹身啲女孩都做唔到嘅，你谂下仲有边个做到？系、 嗯、 啦，我哋系等阿何超仪啊，系睇下何超仪做唔做啦？又问你香港边个做到啊？嗱，你学日本就话我哋话要丢喺游戏啊，最少啊嘛。 嗯 又或者自田未来啊。 咁你揾卢田爱菜都或者得嘅，即系总之你都要揾翻啲即系喂都 有 啲演技嘅人啦，最少系咪？ 系咯。咁啊，如果香港啊，香港真系。 不过卢田爱菜你又唔觉得佢会有个女咯？ 咁样。 啊，咁啊呢度佢讲话已经有个女噶啦嘛，冇可能啦。卢田爱菜都而家都系中学生嘅。 系14岁嘅妈妈咁咯，收养过噶嘛。 唔系，咁而家佢个女都十几岁啊嘛，而家故事入边。 咁啊唔得。 咁佢就冇咁似系啦。 香港真的不知道哪 个都要跳下游戏的了，都不用想了，都最少要的，即是保重底最少他 这么厉害应该得的，你看他都可以拍到不 错的，我都不敢说啊，我都不敢说啊，你要同场式演七个人真的不简单，即是你平时够演技都不代表你当你饰演七个人真够， 同一时间 你试下叫阿鲍喜静试下，喂 咁咩 香港啊，睇得唔得 啊？ 系咯，唔系你，但系你睇同盟都唔得喎。 系啊， 系咯，都唔得喎，系。 但系佢 同盟佢已经饰演咗两个啦，系咪？ 吓吓吓，唔知喎，佢拍戏又好啲嘅喎，佢拍剧又好似硬系吓争啲咁嘅喎。 嗱，唔系你呢个咧，而家系讲咧，你要挑战就系你要同场饰演自己几个分身。這個跟你平時就咁飾演個角色是不同的， 咁係， 即係你要精神分裂的，咁其實呢件事真係唔係好易嘅， 嗯， 係啊，咁我都數唔到啦，對香港有冇人可以做到？唔係，你唔好理，唔一定女啊，你就算男女啊，你可以做個男版噶嘛，咁你唔使理佢，唔一定女人嘅啫，即係總之你同場要飾演幾個自己嘅分身，你邊個人有咩演技去做得到咧？即而你会睇到佢个差别嘅，你估咁易咩？我都系谂佢周润发都得唔得咧？依份， 嗯， 系咯，即到底呢个赌神同阿赌城风云嗰个叫咩话？ 咩啊？高唔系高进系赌神啫，佢嗰个唔记得咗叫咩、 啊？你觉唔觉得好唔同？ 咁係有唔同嘅，不過未知好唔同囉，我覺得。 咁你同場飾演兩個角色啦，都試過啊，張潤發，咁係咪好做到？ 唔係得囉。 係咪？你都硬係覺得都係，係囉，都係靠個造型啫，係咪？即係賭神就立頭嘅。 係啊，係啊。係囉。 係囉。 即係。 另外一個就 三唔同 立頭嘅咁嘅啫嘛，咪又係張潤發嚟咁。係囉。係囉。是不是很不同呢？那他不是刻意不同咯，明明原本賭神都不是黑起塊面的。 是是。 以前呢賭神哪有黑起塊面，即還會玩嘢嘅，好鍾意。 是。 那他這裡就黑專登黑起塊面扮賭神就好像黑起塊面正經咁，那他就搞笑。那但其實都不是。賭神都不是黑起塊面。即他好像是尷眼，即尷眼做兩個分別出來變咗。是。 嗯 是啊，所以我话都未必得㗎，其实即係你宏观啊，全世界咁多出名演员明明都即係演技都好好嘅，你都未必可以话即係叫佢同场飾演几个嘅自己，真係唔係咁简单嘅呢件事。 嗯。 係可能都數唔到啊，香港冇啊，好驚。刘德华做任何角色都係咁样添，仲衰。唔好话同场，佢唔同戏都一样，都系刘德华啫，饰演翻系咯， 系咯。定咩啊？搵阿许绍雄啊，我试下。 许绍雄都系咁嘅啫，即系都系欢喜哥嘅啫。 咁样， 咁 我唔知啊，唉。 冇啊，唔系咁易啊，呢件事真系的确唔系咁易，系、嗯。所以你点数都系有啲困难嘅。 咁 啊，睇下，咁啊睇下到底今次到日版又点先啦，系啦、嗯，我就觉得如果你要喺演技上去挑战咧，就应该，我都应该唔得嘅。 系， 嗯，的确系难嘅。好，睇下点到时。 嗯， 好啦，咁啊，除咗呢个，仲有咩想讲下？有冇其他？ 咁我插一個啦，喂，不如萬能俠嗰個，我見到佢除咗嗰個新畫頭咧，佢仲多咗啲短片嘅。 係。 佢淨係個畫頭都唔係好多嘢睇，但係啲新嗰啲短片咧，即係佢就做一段做一段咩嗰啲咧，就多嘢睇好多嘅。 係。有啲咩新嘢？ 咁啊， 帶 紙睇啦，貼咗上群組啦，係啦，咁啊，好似都 OK。咁你話佢係電影嚟嘅，咁當然，咁佢個完成度唔會好低嘅。 係。 咁而嗰啲機械人其實基本上都係 CG， 即係 render 出嚟嘅，即係 CG build model 再 render 嘅啦，係咯。咁但係佢整出嚟咧就幾靚嘅，就唔係好似個即係佢嚟緊出隻玩具咁一忽忽咁嘅。係。啊，即係佢畫出嚟都 OK 嘅，即係 個整體咁嘅，即係唔會話。 整體，即係佢個 CG 整出嚟幾靚嘅。咁就似乎係咪個萬能一出場已經打殘嘅呢度，即係好奇怪啊！你見佢有真係爛晒嘅嗰個狀態，咁亦都見到有二號喎，即係有萬能二號喎。咁同埋佢好多隻嗰咩維納斯啊，即係外面即係係啊二號嗰隻女嘅人咯。我見佢有幾隻跳出嚟嘅，唔係得隻個。 一個小隊。 唔知啊，同埋佢有啲未見過嘅萬能俠㗎，佢咪有個好似凌波麗咁嘅女，咪喺個萬能俠度走出嚟，佢好怪㗎，都唔知佢講乜㗎。即其實呢啲都唔係萬合劇情嚟㗎啦，我覺得呢啲咪又係攞咗而家嗰啲機械人動畫嗰啲劇情咯。同埋佢都不忘又要整咗個凌波麗佢咁樣，我呢啲喂使唔使？即我唔係好中意咁樣嘅，即係你直情有翻個凌波麗咁嘅人喺度嘅，大佬。即係個凌波麗喺鐵甲萬合嘅古仔喎，唔好奇咁樣，大佬係咯。咁但係佢有好多嗰啲機械獸出場嗰啲咁嘢啦，咁你如果呢套你要揾翻一啲回憶，呢套的確係好正嘅。咁啊，睇下到時有冇呢套有冇機會咧，香港會做就係咁啦。咁呢套我幾有興趣睇啊，不過係咯，即係暫時唔係見到佢古怪啲少少， 都以為佢話會唔會賴嘢啊？但係依家即係個感覺都還 OK 係嘛？ 咪套卡通片 OK 咯。 係。 至於你將嗰啲產品化會點就我唔敢講，亦都價值不菲肯定。 係， 係咯，咁你睇個卡通嗰陣就最緊要喐得靚嘅啫，你就唔會好理佢嗰、那個、啊、即係其實佢點嘅，因為佢咁佢啲動作一定流暢嘅，佢係 CG 嘅。係係。但佢個 CG 做得唔錯㗎。 我見到佢有隻好巨型嘅萬能俠嘅。嗰只即系好似 系啊，唔知咩嚟噶？ 咩嚟咯？系啊，啲机械兽咁围住佢咁， 系好古怪。咁啊，睇下系咯。咁呢个啊，就打翻墙都睇下啲片啦，系咯。咁佢都有翻大铁牛嗰啲有嘅， 系咯。系喎，嗰班女真系成个战队咁样，佢四条女咁样。 系啊系啊，四个， 就好似打晒功夫咁喎。 系啦系啦系啦，打晒功夫 咩？ 做咩嘅？系。咁又已經有二號㗎喇喎，咁其實唔知呢，咁如果咁咪應該有巨靈神囉，咁之乎 咁樣， 咁佢呢度都講好多年後㗎喎，唔知呀，咁睇下囉，係囉，咁到時有一睇我實體係囉， 奇怪，我見到佢唔係噴硫酸風暴去噴血啲， 唔係咁佢俾人打到嘔血啦， 咁部機有血點樣？ 诶、哎，咁你咪当嗰啲鬼友咯，咁梗有啲，梗有啲液体嘅，你要标就。 OK。 咁你一定系玩暴力噶啦，系嘛？而家我惊佢最尾会唔会又出啲怪嘢啊？呢啲其实呢个可能会唔会呢个万能盒系开头出个旧万能盒就已经散咗噶啦？我怀疑。 几嘢俾人打散咗之后换咗新啊？ 系咯。即係佢又出隻唔知帝王定咩，但係佢又唔係嘅，唔知點怪萬能俠咁，佢好怕會咁啊，大佬，同埋都好大機會係咁嘅。 咁咩？ 嗯，啊，到時睇下呢個，係咯，咁啊又叫做有個新話頭啦。喂，仲冇其他？ 咁啊，都冇啊，新嘢就唔係咁多嘅，呢排都係咯，靜靜地。咁啊 ，trailer 嗰啲啊，冇啊。 哦。有一個就見到呢個成龍嗰套就應該話十月會有一上啦。 成龍你講即係打個啲 cyborg 就成嗰套。 啊唔係，同阿嗰個邊個啊007 即係舊007打。 哦，皮利士保士蘭。哦，你講嗰個咩 Foreigner 咩喎，即係講佢做一個阿伯，就話以前係中國特工，即係個女俾人炸死咗，佢要報仇嗰出。 係啦。 哦，嗰出咁叫咩？改咗名咩？ 佢寫係叫英倫對決咯。 嚇？ 嚇！ 呢套又英倫對決？ 係喎，唔知點解。 唔係嘛？之前咪已經有另一套又叫英倫對決？但是又不是這齣戲來的， 是的， 哎，你搞清楚先，哎，一些戲都自己都搞錯了啲名字，分分鐘， 不知道， 這套叫做最後絕對武士是吧，應該星球大戰是吧，這套是的，哎，到時是做先這樣，哎，啲名字都錯了，是的，是 的， 我反而想看他那套，哎，打女機械那套， 是吧，機械之血， 是的，機械之血，我想看，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在那裡， 香港未 有，還有優人慣性成龍都不，香港不上了，你都費事你罵啊，好，那其他 沒了，我就沒了， 好，沒了，喂，那就吹一下那個，又要講這個 TVB 了，大家又不想聽就算數了，熄機又可以，嗱咁啊，咁啊，個《降魔的》就做落去啊，咁講兩句啊，呢個咁，但係睇嚟啲人又唔係好受啊，真係，即係佢嗰種世界觀係同佢哋平時理解嗰啲鬼啊，跟住個師傅出嚟打啲唔同嘅，呢度不斷咧去笑嗰啲師傅係神棍，係啊，咁啊，跟住啊，亦都繼續啊，蔣志光係用科學去即係講話，即係唔好迷信啊呢啲嘢嘅，咁但係另一邊雙啊，馬明就的確係。又话嗰啲血可以对付啲嗰啲怪噶， 系 即系佢可能流嗰啲血咁整落啲嗰啲散纸度，佢攞嚟掟嗰啲嘢怕噶，系、哦、 即系变 咁啊！其实佢都几动漫嘅啲设定嗰样嘢都系啦。咁似乎又唔知点解，我又觉得坊间啲人好似唔系咁接受，系啦、 嗯， 真系系啦，即系真系要睇鬼鬼探啊，冇办法吓，系啦，即系啲口味比较吓。合窄少少啊，咁其實呢啲動畫 feel 嘅嘢其實不嬲有㗎啦，係咯。你其實我和殭屍都係咁打㗎，係 咯。 係點解唔受咧？即係而家啲觀眾比我和殭屍嗰陣更加差勁嘅，其實唔奇啊，不過真係唔奇。 係 唔知啊？呢、這個解釋唔到啦，大家再睇下。咁呢個唔長講啦，有興趣就睇。好啦，咁另外哇，嗰度咩鬼嘅跨世道，我初谂住唔使睇啊，咪又系嗰啲咩增产啊，定做咩嘅啫？做生意啊，讲，即系我冇乜兴趣嘅，初。喂，但系我睇咗第一集，喂，原来佢唔系，即系净系讲呢嘢喎，佢其实里边系有，即系原来呢个欧阳震华版嘅小英嚟喎，原来呢个系，系嘛？好神奇嘅，原来唔系讲嗰啲嘢嘅，系讲怪嘢嘅。系咯 ，OK， 即系佢系用卡嘅， 用卡系咯， 咁咩？ 佢咩魔法欧阳震华啊？呢个系 即系咩 ？Card Kicker 魔法中年， 魔法中老 系啦，魔法中年系欧阳震华，咁佢话佢变翻做少年嘅，但系嗰个少年都系阿坤哥， 系 大唔大镬 ？OK。 佢咪一醒翻话，点解我仲样衰喎？原本仲都讲，本来都唔好样，再衰啲啊！系咁啊，好神奇嘅。佢就话其实佢哋因为系喺佢讲到明，佢新光戏院咧，佢就玩过嗰个榜啊，即系嗰啲好旧式嗰啲榜啊。咁你入个$2，佢就会跌张飞出嚟，即系啲硬卡纸嘅飞出嚟。咁佢当然佢正面就印住你个磅数啦，但佢反转面咧，其实系一啲唔同嘅电影嘅一个设计嚟嘅，即系一个 pattern， 即系佢又唔系真系印翻个电影个 poster 啦，即系个 pattern 嚟嘅啫。咁佢最初攞到嗰张咧就系呢、這个，即系佢话佢叫 face off， 即系断面双雄， 系 即系吴宇森嗰度啦吓。咁但系其实嗰套就其实真系换咗个人块面啊嘛。咁但系咧佢原来呢张卡要即系个功能系乜嘢咧？就系、是、原来。即系喺佢哋死嘅时候咧，就会将佢两个人嘅灵魂交换。咁就话如果有另一个人都有呢张卡喺呢度嘅咧，佢就会同呢个人兑换咗灵魂。咁佢第一集咪讲佢就炒机啊吓，即系有架客机咁。咁啊，咁佢醒翻就只喺医院就同阿坤哥调转咗灵魂。咁啊，话坤哥其实就系俾车撞嘅，系 咁我見佢似乎佢就唔只係就係調轉啦，就佢、是、可以唔死咯，即係嗰次。 係。即係仲。 即 係 可能佢本來應該死嘅，係啦，可能係唔使死咁啦。我估啦，佢又冇交代嘅，的確係。咁佢後屘有講，原來嗰另一個嗰坤哥變咗佢嗰，其實佢都流落咗荒島嘅，原來佢都冇死嘅，但佢就以為自己死咗啦嘛，以為自己嗰個肉體冇肉， 因為 係啦係啦，罪咗機啊嘛，咁呢個另一邊廂後屘又識咗另一個原來同佢同一樣攋咗嘢，但係幾年前都攋咗嘢嘅呢個阿廢柴老公啦，即係阿張繼聰， 張繼 聰佢就俾有個阿伯同佢調咗，但係呢個伯係衰人嚟嘅喎。 哦。 咁佢就呃走咗佢个翠鱼 B B 啦， 咁咩啊？ 系啦，咁就系后屘佢就帮阿张继聪回复翻啦，即系佢又佢哋发现咗个原理就系要，即系嗰张卡系要咁样用嘅，咁就佢哇咁啊走翻翻去个新威院又要攞，即系试下搵翻张，咁但系嗰时初都有嘅， 嗯， 咁就攞到一两张，咁就话要快啲去乜嘢啦，即系佢唔系张张都系嗰个 face off 嚟噶嘛，佢有啲系第二啲噶嘛， 即系 会出下第二。其实佢第二啲都有法力噶，如果系咁，但系佢又冇讲过，佢冇讲过嘅，吓，咁啊净系因为佢哋净系想调翻转个灵魂啫，咁所以佢就成功帮阿张继聪调转到嘅， 系， 咁所以佢就跟住话要报恩咧，就跟住跟咗佢嘅，变咗条靓。咁跟住佢就话咁我要去搵阿陈豪报仇啊，咁我要走去公司做就揾嗰啲罪证咁佢成日佢就以为阿陈豪就搞佢老婆即系大块田，咁但其实唔会咯，因为陈豪系基嘅，佢讲 系 佢对女人完全冇兴趣， 佢中意心美嘅， 系啊，佢讲嗱好核突嘅，系啦，佢话佢其实系啦，佢最需要嗰个边个咧就系心美，哇，真系恶顶啲下阵，哇呢套真系系咯。嗯，好重口味吓、啊， 系， 即系你平时你睇呢啲戏你都揾两个美型少少啊，唔该，系嘛？ 唔知啊，可能啲依家啲师奶口味系咁啩， 系嘛？ 不过 佢都未比阿阔仔高同阿罗网师傅系嘛？ 吓， 系一对啊嘛，你都算系咁啦，系嘛？都心美配陈豪系嘛？ 吓， 系咯。唔都配袁伟豪咩？系嘛？系。OK， 咁啊呢个但系都顶得顺，继续啊。咁啊，但系都唔系重点啲关鬼我事啦。咁你我哋系讲紧嗰啲奇幻科幻位啊。好啦，咁你如果冇啦，系咪咁冇啦？系咪咁？咁当然佢终极都会讲点样讲啊？欧维就话点搞翻掂？咁但系佢自己又搞唔翻掂啦，暂时。咁就唯有就佢搞局啦喺度。咁但系咧，跟住佢哋又发觉个绑啊攞咗去整啊，整完翻嚟咧，佢冇咗嗰啲。再冇咗嗰啲咁嘅 face off 卡喎，死啦咁佢话变咗第二啲卡嚟嘅，咁佢话变咗系呢个时光倒流七十年卡，咁我初初以为冇用嘅，咁但系佢哋就唔知道又喺度捉牌咁样出做咩，咁呢个后屘佢原来捉嗰阵咧，又仲有一架无牌的士走出嚟，就有个红猪盒喺度揸先搞笑，即系一个凹咗个猪头咁嘅人咧做司机，咁佢又真系戴过嗰啲红猪盒嗰啲咁嘅镜嘅，即系嗰啲揸飞机嗰啲嘅镜嘅。但系佢就冇嗰顶帽嘅，冇嗰顶飞行帽嘅。咁你就话咧，其实呢架系一个时光嘅的士嚟嘅。咁佢就话你只要你讲呢个时间地点，佢就可以车你去。系，咁佢车去佢又唔喺条街度，佢真系入咗个时光隧道嘅。 系， 就佢车佢去目的地嗰啲可以任何地方走出嚟嘅。 哦， 咁例如佢去咗个无线录影厂咁走出嚟，去翻当年个台庆咁咯。咁嗰啲唔重要啊。咁就系咁啦。咁呢套戏不断有啲咁嘅奇怪卡，系啦。 啊，玩时光机。 点样玩？ 变咗叮当， 跟住用电光机，系啦，系啦，咁啊，但好奇怪就系明明第一次嗰个卡咧，又唔使点样去咩嘅，总之佢哋一发生意外死啦，咁佢就会发动嘅，咁但系第二次佢又唔系喎，佢要召嗰个嘢嚟，点解唔同嘅？咁同埋第二次点解系有个人会，即系个人揸车咁话俾佢听，原来点用？咁但系第一次冇人嘅，咁即系好似两样嘢唔同嘅嘢咁样，你成觉得好似咁，系咯？咁但其实佢都系嗰个新光戏院嗰个榜度跌出嚟嘅啫。 嗯。 咁就奇怪啲咯。咁你如果你系玩同一个系列嘅嘢，点解有啲唔同嘅嘢咧？咁同埋汉永其实有讲过话，哦，佢玩的士嗰度咪就系之前系咪有套日剧啊？有架黄的士会类似做到咁嘅嘢嘅。 系。 即系总之都系抄噶啦。佢话系咯。 唔系、哦，我见到呢个 HK01 话佢嗰个同。即係歐陽震華初初同阿坤哥調換身體，由飛機即係由飛機失事又冇死到咁樣，呢、這個又係啲人話係抄韓劇嘅。 哦，如果你讲灵魂交换，就有好多古仔啦。 系啊，佢直情系咁啊。 都好啦。 佢直情系咁啊，都系飞机失事流落荒岛吓、 哦 啊，又系同个大叔交换咗啊，系啊。 咁但系佢系讲嗰个令我嗰个都系主角啊嘛。 吓、啊。 佢呢度系讲佢系主角啊嘛，都系真话。咁、啊、你唔好理佢啦，即系总之咁。但系佢之后仲有冇再有其他卡嘅咧？咁我就唔清楚啦。都系暂时第一个星期系啦。到底系咪百变小樱啊？储齐睇几时咧？十张卡位有， 好似系唔知五啊四啊定三啊几啊？ 即系同一副 pair 牌一样嘅， 差唔多系，我记得系。 O K， 系啦，咁会唔会五啊唔系啱啊？佢有五啊几集噶嘛？咁咪最尾最尾储齐成副系咪啊？即系使乜变小樱卡啊？定变欧阳震华卡或者佢？ 哦，唔系，嗰个就再下一集噶啦吓。 我再下一集先变欧阳震华卡啦。 再下一套吓， 系嘛？嗯，百变欧阳震华啊嘛。都啱嘅吓，都我都觉得佢有呢个成分嘅吓，因为即系你知小樱入面佢阿哥同阿呢个咩雪兔好似都系有啲嘢咯。系。咁、那、嗰个就系森美，哎呀，毛管都冻啊！真系睇到真系。嗯。 咁边个系基佬仔啊？ 吓，咪阿边个咯？咪阿张继聪咯。 哦。 系。唔系咩？佢唔似咩？ 系。O K。 啊，咁迟啲有啲咩小狼之类角色噶，可能佢出现嘅。 咁嘅。 之類係，唔知係同佢搶啲卡啊嘛，可能啊， 係， 幾時開始有變身啊？開始啊，嗰個陣話攞支魔法棒出 嚟。哦，我知啊，佢話咩？佢嗰、那個另外有一個家族係有七個女噶嘛，係嘛？即係嗰個就係小狼嗰個家族啊。 哦，即係會同佢搶卡嘅，直接。 啊，我唔知啊。 即係李佳芯。 係啩？ 哦。咁、可能系啦，唔知佢点啦，系啦，再睇啊，即系几奇怪嘅呢套嘢，系啦，即系为咗捞咁多嘢，真系好怪咯，我觉得 系。 咪同埋你玩咁你个的士司机咁，人哋都系个正常人样嘅啫，点解佢会系红猪侠嚟嘅？ 系啊， 点解咧？即系有咩关系咧？嗰样嘢嗱，你有时你玩二次，咁你都玩嘢，你做银魂啊，喂！你都唔會亂 key 噶，咁你紅瑞星咁啊，梗係馬沙嘅，係咪？即係你梗係楞翻噶嘛？會唔會嗰條著紅色衫條友另外原來係哥布拉咁啊變咗？咪都唔係喎，咁都有關係添，因為佢著紅衫 啊 嘛。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如果你再無厘頭啲，另外嗰個係唔知係邊個咧？例如有邊個路飛咁，總做咩咧？ 哦，咁至少路飛都紅色衫嘅， 都紅色衫。咁有啲咩唔厘頭嘅人？叮當係嘛？另外嗰個係。 系啊， 一大红噶嘛，咁做咩咧？ 系， 咪即系你玩嘢，你都有个 point 噶嘛，系咪？ 系， 系咯，即系佢个 connection 喺边度噶嘛？咁你唔系求其塞啲唔同嘅动画人物落去就转噶喎，唔知做乜嘅，系咯，吓唔知啦，系啦，总之就好奇怪嘅玩啲嘢，不过就叫做佢哋都而家都肯去成日玩下啲奇幻啊，或者。少科幻咁咯，但我成日覺得佢玩得唔好嘅，玩得係 啊， 即係嗰件事其實好似做咩啊，好古怪咁咯，我就覺得。 哦，我見到佢嗰張卡成張公仔紙咁嘅樣咧， 有公仔紙係公仔紙咁樣嘅咋，係啊，係、 哦、 啊，畫嘅咋，係啊。 咁樣都好難估到嗰張係咩嚟喎。 佢估到啲死嘅但係就係、是。係啊。咦咁下次執到 Star Wars 咁就去咗大王啊。咁執到 Alien 咪大王 要生蛋啊。 係囉。唔知佢啊大佬係咪有怪獸走出嚟啊。即係佢係全部係電影㗎嘛佢嗰啲。係囉。即係唔同嘅電影啊嘛，咁佢的確佢想用一啲即係全部嗰啲懷舊啊，係咪即係佢屋企又開美樂士多啊嘛，係咪 哦，係。 即係佢有好多呢啲咁嘅同舊香港嘅嘢有關係嘅嘢囉，將佢即係 拧埋一齐咁咯，即系好似有啲新一代同旧一代嘅人嗰啲咁嘅啊，啲冲突啊咁啊，系嘛？ 啲世代战争咁啊， 都系啊，都有嘅。咁即系，但系其实好杂嘅咯，都唔系好知佢做乜。不过即系，不过佢话佢而家走咗去阿陈豪度做，咁佢而家又佢话佢其实人哋见到佢系阿坤哥嚟噶嘛，咁咪当佢阿四咁样，叫又斟茶递水咁，但系。但佢有時有好夠僵州，佢哋開會度無端端講啲好勁嘅嘢咁。咁因為佢其實佢本來係阿陳豪師傅嚟㗎嘛，咁佢梗係勁啦。咁呢度啊幾得意喎呢啲。不過我懷疑呢啲都係抄緊某套日劇嗰啲嘢㗎啦。係啦。咁但係起碼講返呢一 part 就好似好睇啲啦。咁但係即係佢嗰啲神奇位就略嫌有啲好似玩得唔係好拉家。系啦，即串连得唔系好及到嘅。 喂，我嗱咁我依家及紧佢嗰套跨世代嗰个主题曲啊，咁啊李克勤唱噶啦，咁佢有个 M V 嘅。 系。 咁啊出翻啊。 我又冇睇过个 M V 喎。 出翻阿陈豪啊，佢即系真系佢系套戏啲人嘅，咁但系当然系另外拍噶啦。 系。 咁哇，阿陈豪佢有个上身赤裸，然之后打住条红呔嗰、那个。唔係粉紅色胎嘅樣子，喂，真係好鬼機啊！嗰件事係我睇到都話啊，係咁。另外你剛嗰個紅豬頭又真係佢著到啊，成個執事咁嘅樣喎、啊、嚇、啊，即係但係佢揸普通紅的嘅嚇，咁、啊、個豬頭面具啊，真係豬頭啊，係 啊， 即係當然佢都卡通樣嘅嚇、啊那個豬頭啊。咁未止嚇親， 唉，咁唔係豬八戒咁嘅。 但我見到無啦啦陳豪有件，我唔知道算唔算係古裝嘅嘢喎，成件白色嘅衫喎，係、啊、大手套啊，有件類似斗篷咁嘅嘢啦，不過又唔算係完全係斗篷啦，係啊，咁、這、呢個碌唔知咩碌嚟啊？ 唔知道，可能佢哋後來佢哋都有卡咧，點知啫？ 或者可能佢有個古代版陳豪啩？因为我见佢衬住嗰个的士， 可能有啲唔同嘅，仲有第啲卡出咧。我希望啊，即系出够五啊几张咁先好玩嘅 嘛。系， 嗯，即系唔好得两款啊！我即系咪谂多啲啊嘛，古灵精怪啲。 吓，同埋我 打啊，攞啲卡嚟打啊，仲 我见到佢有揸枪嘅，唔知做乜鬼有人。 我有，佢哋平时都有嘅。 吓，我做咩咧？即系， 你问佢哋啊，冇问我。嗰啲唔重要，我就係關心佢玩卡啊，玩嗰啲怪嘢啫。到底佢仲有啲乜嘢係屬於係比較怪嘅設定啊？係，即係佢反而佢平時生活嗰啲我冇興趣知嘅。 嗯。 咁啊，唔知佢之後有冇啦嚇，再睇下啦嚇。咁如果再有，再同大家講啊，即係原來呢套嘢有啲奇幻嘅，即係唔係佢唔係成分，佢就本身係奇幻嘅玩原來。 哦。 呢個之前冇 expect 嘅。 呢度講到張繼聰好似好好打嘅喎，係咪咧？ 系好打，系佢咪变翻自己就咪嗰个有练大只啊咁嗰啲咁嘢。 系，讲到呢度可以一个打晒全部啲古惑仔喎。 嗯，睇下点啦，系啦， 睇下点啦， 再睇下啦，即系我唔 care 呢啲唔重要，重要 系 即系 我就 系话 会唔会其实佢系有啲卡嘅效果噶，令到佢变咗超人啊嘛。 吓、啊，咪啲卡可以变超人添，即系唔系净系。咁样， 即系唔知系咪咁啦吓，我估啫。 即系 XA 系嘛，变大只，变硬，变，系会变身添嘛，自己啲啊。 吓，轻先噶嘛。 唔系变小鹰啊。 咩啊？ 欧阳震华着住嗰个系。 系。 系啦，顶得顺就继续睇啦吓。系咯。嗯。 好。 即系都奇幻嘅吓，原来呢度嘅奇幻性系仲奇幻过婆摩的，真系冇谂过。 估唔到。 真系估唔到，系啊！即系而家原来无线都即系拍特摄片啊， 系， 嗯，好，咁睇下下一套有冇啊？下一套咪演去到咩？呢个溏心风暴啊， 吓， 系啦，睇今次呢套有冇奇幻成分啊？穿越时空啊，定点样？ 呢度有可以有咩奇幻都得， 啊，唔知噶，打咗出波。 咩 啊？嗌交嗌到咩啊？嗌到小云噶嘛？你好嘛噶嘛？ 吓，成栋大厦拆 一炮射过去啊嘛！跟 跟住嗰边一挡挡咗，竟然咧咁样啊！诶，太慢啦，跟住喺后边再出现，啊，一跟住一嘢踢佢上天啊，剥翻落嚟再咁啊之类啊，吓睇下点啊，系啦，都好奇怪啊呢啲，咁但系大家都冇睇噶，我相信都系啦。不过就有啲咁奇怪嘅嘢同大家讲下啫。喂，咁仲有冇啊？喂，冇埋尾啦嘛， 冇啦， 好耐啦今日。但系都借啦， 嗯， 有冇？冇啦， 系啊， 冇啦，好，咁下礼拜咩做？正义联盟，仲有冇？ 系啦，正义联盟当然唔使讲啦，呢、這个睇硬嘅， 嗯，系， 咁啊， 主大主题啊，下礼拜仲有冇？ 另外呢、這个高达啊，雷霆就域嘅呢个电影版，佢话会做啦吓， 系几时？ 咁啊，10月18嘅， 哦，系啊。O、okay, K， 即系又系一场嗰啲嘅啫，我估系嘛？ 系啩？ 嗯，好，咁即系都系下星期嘅。好， 系啦。仲有哦，点解咁多戏都系礼拜六上嘅咧？ 即系啲全部放优先，或者 系 啲一 套咩叫《西西里离奇绑架》？唔知咩嚟啊？ 哦，唔知喎，真系唔识。 咁啊，其实 西片嚟噶啦，应该系。 咁啊，都冇咩其他，即係有啲啊優先，但係其實都唔知係幾時先係正式上，即係譬如阿藤原龍也嗰套咧，22年後之告白，我是殺人犯。 哦，又下星期會有優先。 唔係，佢依家都其實有優先做緊。 依家都優緊啦，優緊貨啊。 哦，佢話11月30啊，哇，咁 又甩咗啊，優啊優先啊嘛，要係。 係咯。啊，我哋講漏咗嗰套《再見未了緣》啊。 嗯咩嚟？ 嗰套用个即系有个白色布咁样就话笠住就系话佢。 哦，嗰咩叫 Ghost Story？ 系啊，Ghost Story。 佢几时做咧？ 呢套都系下个礼拜，依家就优先上紧，系啦。 哦，哇！咦，够姜喎，竟然呢啲咁嘅戏够胆冚正义联盟。 系啊，系啊。 即系佢都谂住死硬啊！呢套反正都鬼故啊。 咁啊，不過即係雖然我哋講， 但係呢套其實拍得好靚㗎，你睇佢喺畫頭嗰啲。 啊，雖然我哋講咁揾咗白布笠字話係鬼咁，以為係搞笑，唔係啊，正經，好正經。係啊，同埋即係佢拍到個氣氛係，你覺得哦，佢唔係搞笑，佢真係係鬼係鬼啊！ 其實明明好搞笑嘛，兩塊床單笠住自己做咩啫？但係佢唔係搞笑喎，呢下先犀利啊，大佬！系啦， 即系香港如果咁样样，嗯、我你不论几正经， 你都 系 要俾你做到 啊！ 即系你唔系空手道，明明正经，但系我望都想笑啊嘛！系咯，即系呢个明明个样咁搞笑，但系睇咦，但系原来唔系好笑噶喎！ 系，啲情深啊嗰啲咁嘅，应该都系啊。 系啊，系咯，睇下呢度系啦，睇下啦，不过下咪都系讲超人先啦，主角先啦。朋友立先啦， 系嘛？ 都系啊，几个超人你都系咯，冇人唔睇噶，系咯，个个都睇咗呢套啊《正义联盟》先啦，系咯。好，仲有冇？ 仲有冇其他？应该冇乜啦。 嗯，咁十一月仲有冇其他戏啊？或者再下个礼拜仲冇啲咩戏值得大家睇啊？ 再下个礼拜就有啲嘅，例如呢个狂兽啦，啊张晋系余文乐嘅啲啊，林家栋 打 嘅， 系 咁啊，另外呢个吴宇森嘅追捕啦。 哦， 系啦， 竟然系。 咁啊，仲有嗰套莫莉游戏啊？ 咩嚟嘅啫？ 即係話真人真事改編係呢、這個神秘嘅啤牌賭局啊，就話會有好多嚇荷里活巨星啊咁樣全球去賭咁樣。 真人真事咁搞笑？ 係啊，之後佢話又引嚟呢個 FBI 同嘅調查，同埋呢個又有可能有人死咁樣咁。 哦， 係啊。 唔知啊，呢個聽過聽過，但係 謝西加謝西廷做嘅。 嗯，好睇下點。 係啊， 即係都冇科幻啦。 睇先啊！有套《死亡无限 loop》啦，23号嘅都系。 哦。死亡无限 loop 系。即系嗰个生日。 系咪即系咩 Happy Death Day？ 係啦係啦係啦。 即係佢手喺生日嗰日俾人推咗個女，跟住就又去翻嗰招咁嗰個。 係啦係啦。 哦，呢排都幾多呢啲咁嘅，係咯，死唔斷氣嘅，係咯。碌片啊，係 啦。 係 啦。 好。 咁啊，仲有套《佔有神奇女俠》。 哦，即係講翻神奇女俠嗰個作者當年點樣，即係構思出呢個故事，同埋同佢兩個。都唔知係老婆定情婦，邊個係老婆，邊個先係情婦嘅？ 係啊，係啊，係啊， 好奇怪嘅關係，係啦。 咁啊， 或者佢兩個反而係好姊妹嘅，最奇怪係。 係啊，係 啦，可以即係共事一夫嘅，係啊。 冇錯。 嘅故事啦，係咯。好，仲冇？ 嗯，好似冇咩啦。其他啊，仲有呢、這個啊，留有一個11月30日《東方快車謀殺案》。 哦，哇！呢度好嘢喎，呢度 系啦， 系咯，呢、這个经典即系小说，跟住再经典电影再 reboot 系嘛？ 今次又专尼特普啊，米雪飞花啊咁啊， 好多人做噶，好多人做噶，佢个个即系佢嗰个车上面咧，个个都系好得意嘅，每个人有自己啲唔同嘅背景嘅人， 系啦系啦， 咁今次个个巨星咁样饰演嘅。 嗯， 咁就好似话架车系咪停咗啊？因为嗰个雪暴嘅原因定咩啊？咁就开始人死，咁到底边个真系真凶咧？咁系啦，咁啊呢套都唔使怀疑嘅，应该点都系一套即系好睇戏嘅，照计系啦，到时再讲。 好， 系啦，虽然就唔愿意，但系又系啲金田一嘢嚟嘅。 唔系，即系唔科幻，唔系 又系所有，即系又系凶手就喺我哋呢度其中一个。 系咁，同埋佢有旧版嘅，咁照计都剧透晒噶啦，系嘛？ 咁或者佢有啲计，有啲位改咗啩，唔知道啊。咪都唔重要嘅呢、這个，你睇翻佢哋点样即系演一次啦，系咯，系咯。呢个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故事嚟嘅，本身系咯。 嗯。 咁不过我谂都应该冇睇过嘅，好多人都所以都应该当新戏睇 O K。咁你睇下个画头，你就知佢系几 冇错， 即系几劲嘅。系啊系系。咁系咪真系好睇？我唔敢讲啊。即系但系你话即系演嘅人就好劲好多都系。 系。 系啦， 嗯。好。好啦， 好 啦，系咁多， 冇啦。好，咁十一月呢啲咧，十二月当然系有劲多科幻片嚟紧做啦，系啦，即系星战啊，大堆啊， 等等啊，系 咁啦。咁啊，星战我哋见过嗰只新嘅台型坦克系竟然系变咗索斯兽， 系变咗做 就变咗 前面好似系两只手咁，星星手咁样， 系啦，变咗星星啊，大星星嗰只索斯兽，好奇怪嘅，系啦，咁啊。要搞咩睇？咁再下一集应该有重装长牙师出场，应该系 吓， 会唔会啊？ 即系由翻阿南 改改下就同人家变咗个高速型啊！ 吓，即系卡罗宾揸出嚟啊！ 吓，唔知啊，唔知佢点样啊？即系都几怪嘅，改到咁嘅啲机。O K， 好。好，咁 Star Wars 當然一定係其中一套嚟緊，即係要等你啦。好、okay, 嘅、嗯，下個月好，就係、是、咁。好啊，咁再講多次喺11月19日啊，我哋嘅聚會啊，大家快啲報名啊。好，咁同埋大家記得翻我哋嘅群組啦，同埋我哋嘅專業啦，去報名啊。咁另外大家記得啊，去翻呢、這個Red 嘅先啊，同埋呢個做咩啊？花生台啊， 冇錯， 就聽我哋啊。好，有冇補充？ 冇啦。 好啦，咁啊，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同埋19日大家出嚟见啦， 好，拜拜， 好，拜拜。